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什么是信心，什么是忠心。有信心的人就能够忠心，能够忠心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信心。神是忠心的神，神的话语启示我们说他是忠心的，他是信实的，是一样的字在原文里面，他是对我们是信实的神。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末代当中，神要兴起的精兵都是那忠心的，忠心于他，忠心于他托付我们的一切事情、事物、责任、恩赐、资源。神在栽培我们，神在栽培你我，阿们。神在带起这一代人要做那手能够扶着犁而不会向后看的，不会向后看的，就是忠心到底的孩子们。神今天在兴起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，甚至在这个世界。我相信耶稣将要回来，而且这个时候他在栽培起那忠心的仆人，信实的孩子们。那当我们来讲到这个忠心信心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耶稣确实是我们最好最好的榜样，最神圣的榜样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给我们看见信心是怎么样活出来的，忠心是怎么样的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6章21节，他告诉他的门徒们，他说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那也就是说耶稣已经知道他要面对死亡，可是他忠心到底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叫彼得，彼得很多软弱的在他的生命里面，甚至他的品格很多缺陷的，很血气的一个人。所以魔鬼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个人要来绊倒耶稣，其实是撒旦要用彼得来使耶稣不忠于神在他身上的呼召。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不可以如此，不要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不可以让这事情发生。所以你看耶稣是怎么回答的，在第23节，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哎呀，耶稣知道这背后指使他的是什么实力，其实是魔鬼，是魔鬼一再的在耶稣的生命里面一再的要来绊倒他，使他不忠于神托付他的事情，明白吗？甚至使用人要来使他跌倒，使他停止。魔鬼一再的要绊倒耶稣不忠于神的呼召。所以耶稣说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这证明了照人的意思啊，如果是照人的意思，我们不会忠心的。人不能生发出忠心信实。如果我们是体贴肉体的话，我们不会忠心于神的，也不会忠心于他在我们身上的呼召。所以耶稣就揭穿了魔鬼的这谎言，你是要我体贴肉体的意思，人的意思，不过我是体贴神的，我是忠心到底的。所以你看在耶稣的生命里面，一再的魔鬼要来绊倒他，要告诉他，哎呀，不要为这样的人死，他们不配的，不用面对这样的死亡，这样的痛苦，不要，他们这种人是不值得你的性命的。所以魔鬼一再的要使耶稣停止，不忠于这救赎的工作。所以耶稣他忠心到底，所以他知道他自己将要遭受的那种患难、那种折磨、那种死亡，他还是继续的走。所以在另外一个经节里面，在路加福音的9章51节说，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，就是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，定意向耶路撒冷去。他已经立志下定决心，定意定下他的心意了，我会去耶路撒冷面对这个死亡，面对这我呼召必须要我面对的事情。他已经定义，所以这就是什么，就是忠心。忠心到什么地步呢？忠心到十字架上。在十字架上，对于那些藐视他的人、诅咒他的人、讽刺他的人，在他脸上 吐口水的，揍他的，用荆棘的那个冠冕按在他头上的，对这样的人，耶稣怎么说的？父啊，你怎么样？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，他们并不知道，并不认识，并不晓得。这就是忠心，他忠心到底。所以我们的主是忠心的主，阿们，阿们。连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还是在为那不忠心的人祷告，为那些藐视他的人、敌对他的人，为他们祷告。他们不认识，主啊，神啊，你赦免他们，赦免他们。所以这就是忠心到底，忠心到死亡为止。所以就是这样的，这种信实启发了无数的人，兴起了无数的人愿意委身为神而活，直到万代，明白吗？所以有许多人看见了他的这种信实，也愿意向他回这样的信实。许多人殉道了，殉道就是为了传道而死亡。当然这世世代代的基督徒有许多都软弱了，有许多也快要灰心了，快要绝望了，要放弃了。可是就因为耶稣的信实，给予他们这恩典，继续走在这信心里面。就是我们上一代的人愿意信实，愿意忠心持守在这个信仰里面，然后把它交给下一代，把它交给另外一个人。今天你我能够来听到福音，能够坐在神家，能够来享受他的爱和救赎，因为有人信实了，有人支取了神的恩典来持守下去。所以虽然有数的人是曾经殉道过，可是今天我们能够听到这美好的福音，我们能够来向神回应，我们能够来得救，因为耶稣的信实已经看到了果子。阿们，阿们。每当我们愿意，当我们愿意信实到底，忠心到底，我们会看到那果子。有时候这果子没那么快来，甚至有时候这果子是死了之后才来的。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叫做George Mueller， 他曾经是一个，他有孤儿院啊什么，他的信心的这个见证很惊人的哈。这个 George Mueller， 你知道他的忠心是什么？他不只是忠心在神给予他的工作，他很忠心的为五个人祷告。他有五位朋友，他一直为他们祷告。第一个祷告了五年之后才来得救，第二个十年过后才得救，第三个25年，不过他不断的为这五个朋友祷告，25年，第四个50年，第五个就在他的葬礼，他自己的葬礼那一天，52年后，这个朋友得救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信实到底。信实到底，持守。有时候当我们决定忠心信实，很多障碍，很多使我们气馁的事情，因为果子还没看见。所以这才是忍耐，继续持守。就好像我上一堂讲过，忠心就是不只是我们爱的专一，就是我们愿意持守，愿意持守。跟着我说，持守，持守，不放弃，不放弃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我继续祷告，我继续持守。所以这个传道人他就持守，持守，持守。就好像上一次上两堂我提到这个西门彼得，他也是充满缺陷在他的生命里面。刚才我们在看到了他这个人呢，很多事情没有经过大脑就说出来的，他有很多缺陷的在生命里面。可是一个优点我们能够看得见，就是神恩典给他有的这个恩典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他跌倒了之后还是站起来，跌倒了之后还站起来，软弱了之后还是继续。所以虽然他有这么多问题啊，这么多软弱，甚至否认了神，拒绝了耶稣，不认耶稣，三次都记载被万代来读到他的这个软弱，可是这个人神还是拣选了他。在历来第一次的布道会是他讲的，3000来人来信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放弃，他给予我们鼓励，知道说忠心并不代表要完全要完美，只是说你不完美的时候，你愿意继续持守追求那完美。因为神是信实的神，我们支取他的恩典，继续走，继续服侍，继续忠心于他，忠心于神托付我们的人和事物，我们忠心。阿们，阿们。跟着我说，忠心， 所以神要兴起这一代的人是忠心的，能够看见他的回来的，忠心的去拯救灵魂，忠心的去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，神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见彼得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说哎呀，如果他能够被神使用，我能够，哎，我能够，你能够，我们都有希望能够学习忠心。忠心是在这困苦当中磨练出来的，有障碍当中我们克服它，靠神的恩典去克服它，那才算是忠心的信实和持守和可靠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看见彼得，我们可以说哎呀，能，他能，我能，因为我们的神信实的，是信实的神。不，今天我要问大家一句话，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知道是谁带彼得来信主的吗？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谁是彼得了，他的缺陷啊，他的什么事情啊，啊，他的软弱了，我们也知道说他在那个第一次布道会当中也带领上千的人，三千多个人来信主，这些我们都知道。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带领彼得来信主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往往我们看见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人，甚至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你可以看见啊，就是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，哇，那些弥陀僧啦，什么赵雍基啦，什么啦，这些人我们都知道，哇，他们是很出色的神的仆人。可是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带他们去教会的，其实带他们去教会那个，啊，也是一样的奖赏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今天我谈到的就是一个人，哦，是彼得后面的一个人，很忠心的，很持守的，他没有讲过道的记载在圣经，没有写过什么书信，没有什么很杰出很突出的成就，很明显的甚至一些工作他所做的，可是这个人很忠心的，你会在神的话语里面一再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几次而已，不是很多次，不，差不多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是在带着人来见耶稣的，他是忠心的一直持守着带人来到耶稣面前的。除了那些经节，因为他是十二门徒其中的一个，所以我们知道他出现在很多场所，他出现在橄榄山上，他出现在那个楼上，他们在等待着圣灵的来临的时候他也在场，就因为他是一个门徒之一，我们知道他都在场，都在场，耶稣复活的时候会见他的门徒们，他也在当中。可是圣经很少提到他本身，甚至每当是提到他本身，不是说列出他的名字为十二门徒之一啊，提到他本身的时候，将近每一次都是形容他在带着另外，又在带着另外一个人来见耶稣，忠心的低调的一个人，没有他就没有了彼得。猜这个人是谁？安德烈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安德烈的事，他是一个忠心的人哦，而且圣灵没有忘记他。其实圣经有记载他的工作，在背后默默的、默默的在服侍，在带领人来到耶稣面前。可见他的口才不是很出色的，不好像彼得这样，哇，什么都敢说啊。不过他是很低调的，很忠心，不过是很低调的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就是安德烈。他这个，我们来看这个安德烈，他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他是西门彼得的兄弟来。是他先来信主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他，耶稣第一个拣选的呼召的，其实就是这个低调的这个安德烈。他来信耶稣是因为他已经听到了施洗约翰的道，他知道有弥赛亚将要来临，他是渴慕神的一个人。所以当约翰施洗约翰说这就是那神所应许的，这就是那弥赛亚，他马上的来到耶稣面前来跟随耶稣。他名字叫做安德烈。他一信了主之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一信了主之后呢，马上的跑回家去告诉他的弟兄西门彼得，叫他亲自也要来认识这个耶稣。所以彼得就这样来认识耶稣的。甚至后来教会的历史记载啊，教会的犹太人的那个历史记载说，安德烈他后来呢，他继续的传道，很低调的，不过他到各地去，到了俄罗斯，到了土耳其那一带，甚至后来殉道了，就是因为传道而死亡了，也是被钉十字架，而是他的十字架是 X 形状的，他们故意的就是不要让他能够好像耶稣这样的一样的那个十字架， 挂在上面两天的时间，他还继续的讲道，这个历史记载，继续的那些来到面前的人，他都继续告诉他们要来信神，要来信耶稣，来得救，是这样殉道的安德烈。那今天我们来看安德烈的生命，因为当今天如果我们问说耶稣的门徒有哪一些，很少人会讲安德烈的。第一个讲到的可能是彼得啦，或者约翰啦，或者雅各啦，因为他们吵架嘛，几个好像阿不亚三这样的，有时候他们的吵架挺愚昧的哈。甚至我们会想起犹大，可是很少人会提起有一个叫做安德烈的，因为他很低调，很低调。不过今天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来跟耶稣走在一起的，而且很忠心的在背后服侍的，在背后带人来认识耶稣。可能他知道自己没什么口才，可是他就带人直接来到耶稣面前，让他们接触耶稣，来认识耶稣，来得救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5节，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，这个是约翰啊，慈禧约翰啊，不是使徒。慈禧约翰说，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两个门徒指谁？安德烈和一个没有名字的，这个人后来可能没有跟神走在一起的话，所以没有提起他的名字。就是这个是安德烈，就是其中之一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说，拉比，在哪里住啊？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啊，在哪里住？耶稣说，你们来看。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。那时约有，这个是深圳了吗？深圳了。在这个经文里面挺有意思的，你看安德烈来信主的时候啊，他就马上的跟随了。你看这里说，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，已经跟从了，跟从了没？已经跟从了。可是耶稣却要问他们，你们要什么？我常说过啊，当神问你一句话的时候，不是他需要答案的，神无所不知的，你同意吗？当神问你一句话的时候，是你需要这答案。所以你看，安德烈已经决定跟从了，也已经开始走了，可是耶稣却问他说，你们要什么？安德烈是怎么回答的？拉比，在哪里住？什么意思？我要认识你，我要来亲近你，我要走到你的生命里面来认识你。他要的是认识耶稣，虽然他已经在跟从了，可是耶稣问他这一句话，不是为了耶稣，不是因为耶稣不知道，耶稣要他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，他追求的是什么，使他走上这个信心的旅程上是带着正确的动机来走的，知道他所追求的是什么。明白吗？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今天看外表看起来是在跟随耶稣，可是他们没有问过自己这句话，我要什么。你只要没问过这句话，或者让神问你这一句话，你就永远不会真正的来亲近神。到底要什么？一样的，今天虽然我们也是许多人已经所谓跟随耶稣，有来教会，甚至许多都有参与一些服事，可是神也是一样也在问你，你要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你看见你心里面心里深处最饥渴的是什么，你的渴慕是什么，给你发觉意识到一个真实，就是你的心其实是渴慕神的，你要与神发生关系，你要认识神，你要亲近神，你要来亲自来接触体会神。明白吗？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渴慕的在我们里面，所以神当神问这句话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是为了我们，让我们来认识我心里面确实确实要来认识神。我做这个不是要人看的，甚至我来教会甚至被逼迫的，许多人都被逼迫，被配偶逼迫，被丈夫逼迫，我们服侍神被人藐视，被人笑，对不对？可是今天无论我们在做些什么，神要你重新的来认识你心里面要的是什么，你做这一切是什么，神要你知道你心里面渴慕的真的是来接触他，来认识他。今天我们重新的来更新我们的心里面的意向， 甚至我们的动机，我今天做这些干嘛？不是为了人，是为了神。我真的要来认识他。我来教会干嘛？星期天我可以睡迟一点，睡香一点。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？今天神要再次的使你我记起我们心里面的最深处的这个饥渴，其实我们要认识神。你同意的说阿们，阿们。所以虽然他们已经跟从了，可是耶稣还是问你们要什么，使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知道追求的是什么，不是带着错的意念来追求。不是哎，这个就是一新的传道人，好像我们说什么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，啊，这个来了一个新的人物，哎，跟随他一下沾一点光啊。耶稣要他知道他为了什么要来跟随他，从里面的呼救是什么？你住在哪里？我要来拜访你，我要来认识你，我要追求关系。所以这样他走上了这条路。看这里，这个是只有安德烈说，另外那个没有哼一声啊，那个后来也没有见到了，不知道那个人是谁。另外一个要来跟随的，可是安德烈继续，不只是他继续，你会接下来看见他放弃一切的来跟随耶稣。不但放弃一切的来跟随耶稣，他一再的忠心的一个一个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认识主。低调不过忠心，这个是安德烈。而且今天我们要向安德烈学习他的那种忠心，因为他与神是有关系的，他与神有这个切实的真实的关系。所以你我今天呢，如果我们与神有这个切实的关系呢，我们也会有一股动力在我们心里面要带领人来认识主。我要告诉我的朋友，我要告诉我的亲戚，我要带我的同事来教会。你会一直有这个动力，这个意念在里面的，而且你要发挥这意念。如果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这个意念，缺失的，今天神要重新问你，你要什么？是不是这只是一个纪律？其实要的不是神，只是要保持为守这个纪律，甚至在这个纪律当中得到一种安全感，一种稳定性，一种安全感。很多人来到教会带着其实不一样的意念，不一样的目的，可是我们已经不知道了，只是继续吧，照常吧。今天一样的神要你知道，要来你知道你心里面追求是什么。那如果你追求的确实要认识他，就好像安德烈的话，你会感觉得到你心里面有这股爱，这股劲儿啊，要去触摸他人，要带领别人来认识耶稣。不管是一个或是一组人，你看待会我们会来看到安德烈不是带一个就是带几个，他一再的一再的，你会看到他说些什么，带成人也带小孩子，都是安德烈带来的。那个五个饼两条鱼那小孩是谁带来的？安德烈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安德烈学习哈，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41节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，这个是他一来认识耶稣之后第一件做的事情，就是这个。他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：“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就是救主。我知道谁是救主了，我们看见他了，遇见他了。来来，所以他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嘛，啊，就是耶稣。42节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，谁领的？”安德烈领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：“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”这就是西门彼得。安德烈领他去见耶稣，马上的，他不是等了信了主一年之后、两年之后、五年之后、十年之后，往往五年、十年之后，那些朋友都不见了，跑光了，桥梁都不见了。所以其实根据圣经，我们当我们来认识神的时候呢，马上的就应该带领人来信主了，马上的就要去触摸他人了，不可以等的。许多基督徒做错的就是这一点，就是来信了主之后以为啊，我还没受装备，我先来认识圣经。你等啊，没有一天我们已经装备好的，知多少就分享多少，感觉得到多少就分享你的那个感觉，你看到什么见证，听到什么见证，你就看到的、听到的分享，按照你已经能够接触到的、认识到的去分享。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你看安德烈有没有什么装备，有没有去上神学的什么？他马上的，他心里面知道这是弥赛亚，马上的 告诉有影响力的，在他生命里面他有影响力对于这些人的，他马上的去触摸他们，告诉他们耶稣。所以有些基督徒他来庆祝了之后呢，啊，马上的就以为是与世界隔离了，也要与他们的这些所谓猪朋狗友完全隔离了，来追求神。其实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当他们真的要回来分享耶稣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了那份友谊，那些桥梁没有了。所以其实神我们马上的也要鼓励那些人，当来信了主之后啊，马上的信了主之后马上的鼓励他们，哎，跟你的左邻右舍分享，跟你的亲戚朋友分享福音。阿们。一样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有些信了主刚刚信，有些信了好几年，一样的，今天神要告诉我们大家，我们要继续的跟别人分享，带领人来到他面前。如果我们没有这动力在我们里面呢，我们今天能够让神的恩典再次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，再次激发我们里面的这份爱，对于神的爱，对于人的爱，愿意去告诉别人说，你不信的话是沉沦火海的，这个是神要接着我们呼求的事情。阿们。我们与他和好了，而且神说也给予了我什么，我们什么是叫人与他和好的职分。安德烈马上的就活出了他的职分。那这接下来下一次呢，再提到安德烈是在什么时候，我们来看，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，这个时候是耶稣在那加利利海边在教导的时候，前面坐着5000个男的，因为他没有记载女的，小孩其实远远超过5000，因为在教会里面你可以看见，可以看见有一个弟兄就有至少2个姐妹，有2个姐妹至少有4个孩子啊，在他们的文化可能有10个孩子啊，在他们当中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傍晚了，没东西吃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哎，安德烈的名字又出现了。我们来看，这个是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6章第8节，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很有意思哦。经节提到他的时候是用什么为那个 reference， 怎么说是用彼得来让我们知道这个是就是这个安德烈，也就是说彼得比他远远更出名，对不对，更多人认识，所以说他是个很低调的人。当这里不是说那个彼得就是那个安德烈的弟弟还是什么，好是指啊，这个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因为安德烈是那低调的，所以今天你不可以说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，我害臊，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基督徒。安德烈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平凡的一个基督徒，很低调的一个基督徒，甚至人家来认识他是接着他的哥哥他的弟兄来认识的，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出现的。在这个时候对耶稣说我觉得他的语气是这样的，而且我会解释，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，算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会说他的语气是这样的？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以这个为解决的方案。前面坐着超过5000个人，他们在谈论这个大问题。怎么办呢？是否让现在让他们回家去，还是我们去买一些什么，赶紧的买一些什么东西回来喂饱这5000多个人？来了一个，我这里一个小孩，他有不是5吨啊，是5个，5个饼2条鱼。当你思想这经节的时候，你知道安德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他是对圣灵敏感的一个人，不然的话正常的人不会有这样的建议的，可能解决的方案在这个小孩的身上。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他，感动他，甚至是感动他，可是他觉得很愚昧，所以他是自己也有说出他的疑惑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算什么呢？你明白吗？他的这个语气，可是他，我相信他是有圣灵的感动，说带这个小孩到耶稣那，把这个5个饼2条鱼献给耶稣。不可能吧，这个是圣灵还是我，是圣灵还是我，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说我不懂，我不懂得怎么听神的声音，哎，安德烈也是。不过一个忠心在背后服侍神的人对神是敏感的，当你愿意忠心继续持守，神会跟你说话的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我相信圣灵感动他，把这个小孩子带上去， 解决的方法在这里， 不可能嘛，不可能。 可是他还是降服了，他还是顺服了，带着这孩子来到耶稣面前。我这里有，不要笑啊，不要笑，你们都不要笑啊，有一个小孩。可是这算什么呢？算什么？这么多人，安德烈真是好像你我这样，都是平凡的，都是对神的带领有疑惑的。可是他愿意冒险，走在信心的冒险当中。信心是冒险的，往往真的。可是他屈服，他顺服神的感动。刚刚三天前啊，我跟一个弟兄在分享，在香蕉啊，我们是在吃晚餐，他就跟我说我要跟你分享一个见证啊。他说我最近在花园 jogging， 在运动啊，在晨跑。他说在晨跑 Botanic Garden， 我们的国家的植物园，就刚三个星期而已，就上个星期。他说我早上那个时候在，好像是星期六早上，他说我在那个植物园晨跑的时候，他说我在远远的，我在看到一个人坐在那个凳上啊，我觉得圣灵在我的心里面感动我说，你跟他分享福音，你敢敢的上前去告诉他神爱他。他就很多疑惑了，他就跑啊跑啊跑啊，他就不敢说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跑跑跑跑到他一过那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就站起来要回家去了。哇，他觉得更加觉得其实那个是神给他的机会，等就是等着他。如果他跑完，他那个人就，他如果不愿意的话，那个人就离开了，就回家去了。他看到他站起来就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他觉得圣灵说你看你看天、哦、他就又再跑回来，然后跑上找个大哥啊。那个人挺惊讶的哈，他就这个弟兄信主不久啊，我认识这个弟兄，他信主不久，不过他很敢，怎么说呢，很大胆。他如果觉得有预言的什么，很大胆，他尝试，他冒险，他挺有胆量啊。他就上到前去，他觉得神要他说的那句话好像很不实际啊。这个人样子看来就好像很端庄，很斯文的一个人啊。他就说，他就自己就好像这句话这样，这些人算什么呢？他就自己来一些话语啦，说我觉得神告诉我说，他自己用自己的心意的这个意思了啊、神我说你现在生命里面有困难，有困难，而且这个人就开始笑，你知道，就开始笑。他说你现在很挣扎，而且神要你知道，在这人就一直笑一直笑。这先生你别说了嘛，我没有挣扎，我也没有问题。哇，他的心里面在，哎呦，好像泼冷水啊，哎呀。真不好意思了，他说是吗？他说这人就笑笑笑，我没有问题，我没有挣扎，我的生命很富足啊，就跟他这样说了。不过他说，可是这个人说，可是很奇妙的，这几天他说我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不过这几天我一直觉得这个感动，神说他要我认识他，他就在那边接受了耶稣。我要分享这个让大家知道什么，这位弟兄他也是 unsure， 他也是不肯定是不是神，不过他敢上前去放胆了，跟这个人要去触摸到这个人。所以他说出一些话语是错误的，就好像这个安德烈，可是果效还是发现神拯救了这个人。这神知道说有他这个征兆，就证明有神。他说这几天，他说我不是个基督徒，就这几天有这个感动，有神，而且神说要我认识他，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神，就叫他来认识主。刚刚上个星期而已。所以说当我们凭信心走的时候，往往有疑惑的，有挣扎的，安德烈也是有，不过他忠心，他没有放弃，他继续。阿们，他继续。下一次再提到他的时候是在哪里？十二章。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，十二章二十节说，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啊，不是一个人了啦，现在是几个人了哈。你对小的事情忠心，神会给你大的；你为一些事情责任忠心，神会给你更多的。现在是一群人了啦，你看到这个原则啊，有几个希腊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。 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这些都是外邦人，他们要来见耶稣，他们有这个渴慕要来认识耶稣。腓力就带着他们去见耶稣，是不是这个？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哎呀，为什么呢？然后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，腓力没有马上的带他们去见耶稣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腓力是属于，至少在这个时候，还是属于那些，这个工作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是别人的，他比较有恩赐啊，属于这样的啊，他常常带人去见耶稣的，我带他去见他就好了，他会带他去。教会也是往往会有这种心态啊，祷告我不是那种祷告的啊，会有人祷告接待，我是害臊的，会有人做接待，别人做吧，别人去做，不要这样哈，不要这样。腓力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了啊，哎，有人的啊，带去安德烈，然后安德烈把全部都带到耶稣那里去。所以这个境界也看到另外一点，就是安德烈到这个时候已经出名了了，很多人知道你要见耶稣，最会带人去耶稣那里就是安德烈，就好像啊，那个人很会宣教，我没有口才了，就带他去那个人那边，他会或者给牧师做了，哎，牧师，我有这个朋友了，很 TK 的，很刚硬的，牧师来，你跟他说，神不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态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，同意的说阿们，阿们。可是腓力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带去安德烈那里，这安德烈把全部包括腓力也带到耶稣那里，就在那里他们来信了耶稣，阿们。所以在这个经节里面，我们确实看见安德烈又再次安德烈，又再次安德烈。起初是一个，现在是整群人，他把他们带去见耶稣，而且他们全来认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哎呀，安德烈确实是很忠心的，其实他会做的就这一件，他就继续的做。今天神看你我的时候，他也是看我们是否有忠心，他托付我们事情，我们是否继续。虽然我们低调，没人看见，没人来赞扬，我们这是为神做的，不是为人做的，不是给人看的，是给神看的，因为我们爱他，这是爱所激励出来的。阿们，阿们。当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啊，是从小事情开始，而且今天我要大家看到这一点，忠心必须也是忠心在什么？带领人来认识神，不可以放弃，不可以停止的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已经停止告诉别人他是一个基督徒，而且鼓励他们来认识主，里面已经有问题了，那意向已经没了，那兴奋，那喜乐已经消失了。不然如果你对神是敏感的，你会感觉得到神的心为着世界来要呼叫他们来到他怀抱里面。阿们，阿们。而且当我们要服侍的时候，是从最小的事情开始，神告诉你，你即使有疑惑你还是去做。信心不是说哇你心里面没有疑惑来呀，不是的，就是在疑惑当中你继续做，你知道这个是正确的，即使你不知道这个是否是神还是不是神，不过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正确的，我要持守。阿们。我记得我分享过，我说我小时候来认识神，后来不能去教会了，很受逼迫，5年没能够去教会。后来在当兵的时候啊，有一些私人空间了，后来我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回来与他同居，回来的时候真的就从那个时候起就不再软弱了，就火热了。哇，我就祷告，我记得我开始去一间这个教会，灵恩派的一间教会，他们在那边服侍，在那边成长。然后我就祷告，每天祷告说，神，我要服侍你，我要带人来信你，哈利路亚，我要被你使用，主啊，你使用我吧，你使用我。而且我记得清清楚楚记得有一天是星期天早上，我说神啊，今天因为我听到一些道教导我们说，不是神不要使用你，是你没听到神的指示，神已经要使用你了，不用求神让你使用我，神要使用你，只是你没听到，你对他没有敏感。所以那天早上我就祷告，一个是星期天早上，那个时候还在当兵，我说神啊，我要 被你使用。我知道你已经要使用我，只是我听不见。主，你告诉我，今天告诉我，给我知道谁需要我的帮助，谁是我能够触摸得到的，你要告诉我。我就这样祷告，你知道吗？去了教会，就好像那个地方跟这里的大小差不多一样。聚会完了之后，结束了之后，站起来要走的时候，我就转过身来看看后面，诶，看到有一个人，挺明显的一个人坐在后面，肤色很黑很瘦，脸看起来好像很凶，坐在那边一个人这样子，而且他的眼睛是那个叫斗鸡眼吗？ cross eye， 很严重的那个，这是叫斗鸡眼吗？坐在那边这样，而且可以很明显看见他不认识教会，而且是第一次来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，因为那时候那个聚会不是很多人，差不多了，跟我们这样子啊，所以很明显的我没有见过这个人，然后也没有人跟他交谈，每个人就出了，每个人都走出来，都回家了，散会了嘛。我就看见了他，我就觉得心里面有这个感动，圣灵说就是这个人，你今天早上你祷告的要触摸到人，要帮助到人，就是这个人。我看见他回家去，走得越快，他越感动我，走得越快，我走向那个 bus stop， 那个巴士车站，走得特别快，特别我不敢，因为那个人看起来又大只又凶又斗鸡眼这样子哈。有时候我们选择要服侍怎么样的人呢？一个可爱的啦，可能一个漂亮的还是什么啦？哎呀，这个我走得特别快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走到那个贾兰博上那边，那个 bus stop 那边了，站到那边，哎呀，快点啦，车快点来，快点来！圣灵在我的心里面说：“你祷告叫我告诉你，你能够服侍的，要启示你，我启示你了，你跑回家去。”我在那边站，那边挣扎挣扎挣扎，哎呦，好了，回去一直祷告，希望说到那边已经不在了，因为你散会了嘛，哇，一直是感觉，哎呀，希望不在了。进到那个里面的时候，真的是没有人的，你知道，就他一个人，你说奇怪吗？他就坐在那边，一个人坐在那边，哎呦，我就上前去，我说啊，因为我们那个是英文聚会哦，这个很奇妙，这英文聚会，我就说，就用英文英语问他说：“这个你好。”可能他看见两个人还是什么，因为你好，他没有回答我，他就挺奇怪。你用英语，多就用英语跟他交谈，后来才知道他听不懂英语，在英文堂里面碰到这个人听不懂英语的人。才一哦才知道他会讲福建啊，福建就好聊了，福建我会讲一点点福建嘛哈啊，当然没有用过福建来分享啦，我就用福建问他，你是想啊，你怎么来都能知道啊，你就用福建跟他说，才知道这个见证，我要跟你分享这个见证。他是一个那个修魂啊，烧汉啊，那个叫烧汉嘛，烧汉，所以他很黑啊。他说我住在你们教会的挨着这个教会这个主屋，我那个是贾兰伯沙，所以那时候那个主屋都是那个一房一厅的，和那些啊一房一厅的那些主屋。他说有一天他其实很他有好像有忧郁症这样的哈，他说我站在我的那个厨房的窗口，我看见，他说两个星期前我看见，我往下面看，我看见就是我们教会嘛，你们有人在围着那个教会在祷告啊，因为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活动，那个时候就走耶利哥啦，我们叫做走耶利哥啊，在那边祷告啊什么啦，就是要灵魂啦 这些啦哈。他说我看见你们在祷告，我就有一个感动说，哇，你们这么真诚啊，是否你们的神是真的？所以我就今天早上决定说要下来看一下，要来认识这个神。可是我听不懂，刚才我就说了，如果没有人来跟我说话，那没有这个神。哎呦，就这样子，他认识了耶稣，我就跟他一起用福建最基本的福建跟他一起祷告，然后他来认识耶稣，接受耶稣。哎呀，这么多年来我还记得这个见证，你知道吗？如果那一天我没有回去，这个人不会来认识耶稣，我相信。他说我已经快要走了，我已经说了，如果神如果有你是存在的话，让你其中一个人来告诉我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神。所以他就这样来信了耶稣。哈利路亚， 哈利路亚，信了耶稣之后很短的啊，跟你分享，信了耶稣，他信得很实在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感觉得到神跟他讲话，他其实对神很敏感的，而且他说神感动他的心，要继续来英文堂。虽然他听不懂，所以他每个星期就开始来我们的英文堂，坐在那边一窍不通，所以每个星期我就有这个负担去跟他坐在那边，给他做一些小翻译了哈。啊，这种的公司米哦，这种公牙说起后尾哦，这个做一些翻译，就在那边磨练了啦，这个做翻译，他慢慢的，在两年之内，他不但学了英语，他还娶了在我们当中一个很漂亮的护士。护士讲英语的很流利的一个护士，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更奇妙的是，他多么信神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钱的，他真的没有钱，他就信神说能够赐给他房屋，神就赐了给他一间那个小小的那个就 HDB 了哈，我们的政府的主务区的那个三房式的，而且是在角头的，就是你走廊看见直接看见那门的，在角头的。为什么我要分享这很奇妙的见证啊？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顺服带来这样的好大的一个见证。他这个弟兄啊，他后来就很真的信神，信得很实在，每一步真的是信靠依靠神啊。他有了这房子之后，他那也是结婚的时候，他用尽他一切的钱，没有钱了，他就用祷告，神，我需要一个 oven， 一个烤炉，我需要那个冰柜，主给我这个灯，他每一件东西都是祷告来的。他越祷告，人就越感动。我自己也给了他一个 oven， 我自己的那个 microwave 还是什么，就有这个感动。每个人就开始给他，整间屋子的东西填满了，都是人给他的。而所以他就来一个 housewarming 怎么说啊？华语就是感恩呐、啊，要大家邀请大家来看他的新家啦，是不是？啊，就这样说了 housewarming， 你知道吗？真感人呢、欸！那天我去的时候，来了许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件都超然得来的，他都贴一张纸在上面，说God's blessing， 我还记得说神的祝福，神的祝福，他的那个电灯泡也有神的祝福，一直不过不配啦，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，他的东西了哈，都是。不过很好的见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很感动。他邀请我们来到他家，因为他要感恩。每个东西都有，你坐在那椅子上、凳子上都有 God's blessing， 就是神的祝福，神的祝福。哎呦，整天讲，而且他分享他的见证，他说在一个星期前，我说我没有钱，做这个 housewarming， 这个感恩，这个小派地啊，乔迁之喜啊 ，housewarming 啊。他说神，我没有钱买东西。水果，我需要水果啦，一些饮料啦，他就祷告到你知道什么，甚至人开始来到他的门外放那个东西跑掉，包括一个驾着 BMW 的宝马的从 KL 开车新加坡找他的家，因为看到这个地址意向，神说拿一箱那个饮料，那个一盒一盒的带到这个地方放在他的门前，他从KL 你知道吗，吉隆坡马来西亚的首都，开车到他家门前放那个就跑了。那个时候刚好他在家，他听到声音，他打开那个，哎，这位仁兄，你干嘛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，才知道这个人也是一个基督徒。神感动他，给他这个地址，叫他把这水带到新加坡给他，你知道多么奇妙的，水果也是人家放的，他说不知道是谁给的，水果啦，吃的啦，饮料啦，什么整间家啊，这个就是那个烧焊的，他的见证真动人，真是每一步让神来带领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当我们跟人家分享耶稣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，不过神要你忠心，神感动你的心的时候，甚至神没感动你的心，你都能够告诉人耶稣爱你，不用超级属灵的。阿们阿们。安德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很持守的，很忠心的，一个一个带到耶稣面前，一个一个甚至整群人都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。后来他甚至去了俄罗斯，去了土耳其，后来殉道了。今天我们读到这个安德烈，诶，在圣经读到这个安德烈， 一直读到他安德烈，而且他带人来到耶稣当中来得救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做，同意吗？每一个人都接触到，每一天我们都接触到人的，这个是神要我们忠心的一件事情，不可以停止，不可以放弃的，在我们生命里面。因为做工的好时候是现在，耶稣说做工的时候是现在，将有夜晚来到，我们就不能够服侍人，不能够带领另外一个人来认识他。我再讲一个见证，我刚想起一个见证，这个是1992年，我不是一个冲动的人，特别是买很贵的东西。我要分享一个见证，我有一个小公司，那个时候神祝福了我，我有一个小公司，那个时候我开了一辆车，很简单的一部车。有一天我打开报章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法国的车 Renault 有一个广告，忽然间的从心里面，我没有这个意念要买新车，你知道吗？有这个意念说买这部车，哇，很强的这个意念说买这部车。我那个时候我的这个员工都是基督徒，我说我们来，我需要你们跟我一起祷告。我有这个好像这个冲动啊，我觉得是一种冲动。我说没有这个意念，不过今天我打开这个报章啊，看见这个广告说要买这部车，我打开给他们看，我说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？你们看你们感觉怎么样？他们都是信主的，都是很火热的。我们一起祷告，祷告，每一个人都说我有平安，另外说我有平安，我很阿闷。另外是一个甚至给我发预言说你将会用这部车接送传道人。后来真的应验了。他说他就这样说，我说好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历来这个家公司没看见过的一件事情。我就下去带了我的那个支票啊，去那个 Renault 在那个阿里山大路那边，去那边进去，我说跟那个人说我要这部车，我就写了，我不知道说可以 test drive。 他说你是我们要去试开一下，试驾试那个车，我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就这股劲儿啊，买。所以我去，我就带了我的支票，马上的我说我要这部车，我们坐下来就买了。就给了支票之后，这个人才告诉我，你是我们公司第一个买车没有试过这辆车的。甚至我很多笨在我的心里面，你知道，我都以为，哎呀，是哦，那不是很笨？我真的很多疑问，很多问号，你知道吗？不过我要跟你分享这个见证。我买了那车回家之后啊，在短短的3天之内，我就听到一个声音，开车的时候有一个叽里叽里叽里叽里叽里叽里叽里叽里，好像什么机械的东西啊，叽里叽里叽里叽里。就哎呦，怎么新车会有这种声音呢？又毛病，我就马上开回去了。开回去，这个是见证的开始了。有一个这个 supervisor 主管嘛，他们修车的修理的主管，因为还有保修嘛，才3天而已，有保修嘛。这个主管就来说什么问题？我说这部车啊有问题，有声音，不自然的。他说好，那我进来。他说今天不应该是我的，因为他是主管来的，不过他的员工出去吃饭还知道吗？他说我来，他就坐在我的车里面，我就开了哈，开了3圈没有声音。不过在这3圈之内，我跟他就建交了。他看见我有那些听到啦，这些磁带，重新是磁带啊，不是 CD， 不是光碟啊，这些。他说你是基督徒？他说，我说我是，你呢？我从前是。哦，我的心就燃烧了啊！他从前的，我要把他带到回来耶稣面前啊！我就开始问他说：“那你现在是在做什么？什么？”后来知道一点点，他说：“我要离开这个工作了，我要去国外了，我要离开新加坡了。”长话短说，在短短的那3圈呢，我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徒，软弱的，而且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要离开新加坡，离开他的家，他的孩子，他的妻子要离开了。他说多2个星期就离开了，不明白吗？他说多2个月，好像多2个月。哇，你知道那天开始，我就为这个人祷告。我先跟他要他的那个，从前是背着啊，讲咖啡的，从前是那个呼机啊，我就拿了他的号码，每一天给他呼，说要跟他吃饭，他不愿意跟我吃饭。他不愿，他知道我要跟他讲分享耶稣了哈，要带他回教会什么了，我就有这个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原来我买这部车就是为了他，而且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他是一个传道人来的，是教会的领袖来的，跌倒了，而且软弱了，而且要离开。 也要触摸他。哇，我觉得这个感动，每天给他发那个信息，我要跟你吃饭，我要跟你说，每一天他都给我借口，每一天我然后打他的办公室啊，我现在没有空，没有空，紧紧追了两个星期，两个星期后他屈服了，投降了。他说好，今天我跟你吃饭，就一次啊，我跟你吃一次饭。就是不要把我给甩掉了哈，就吃一次饭了，我咱们就哈哈不要再打电话聊了哈。我带他去那个我记得汤生路那个餐厅啊，坐在前面，我就跟他说，神告诉我你是个传道人，而且你离开了他，他要你回来他的怀抱里面。他说很多灵魂现在就是按着你的呼召来断定他们是否未来认识神。他就开始哭，他哭我也哭，我很受感动，因为圣灵的充满，他哭我哭，好像两个同性恋在搞分开，你怎么样，其实很怪你知道吗，在那餐厅两个男人看着彼此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怪你知道吗，那些招待员都看到哟。其实我是真的很感动，跟他分享，他也困于这些话语都是神告诉他的，曾经告诉他的，说千千万万的人会因为你而被断定是否是在天堂还是地狱，你不能够离开我的家。我跟他说一样的话语，他哭我哭，照亮哭哭哭哭了，然后我把他带到这个蓄水池去，那个麦迪兹，因为那个靠近汤森路靠近那边，带到他那边去跟他一起祷告，他决志回来。原来在那个时候他跌倒了，他要离婚，他要离开那地方，他有三个很漂亮的女孩，他要移民去跟他的这个情妇嘛住在一起。其实他真的是堕落了，跌倒了，就因为那个接触他回来了，他也断了那个关系，然后回来他的家。长话短说，他们整家人都来到我们教会，跟在我们教会，他也成为我们教会的第一个被差遣出去的 missionary 传道人。每当在教会我看到他的三个孩子，我很感动，很漂亮的三个小女孩，我就看到哇，魔鬼要败坏这个家，败坏这个婚姻，要败坏这三个小女孩，使他们没有爸爸，不过神赢了，哈利路亚。每当我看到孩子我都又掉眼泪，神的启示，神的启示。所以说神感动的时候啊，我们不可以拒绝你知道吗，每当我们拒绝，我们的心就刚硬起来。神爱世人，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真实。当你觉得感觉得到神的爱在你的心里面，你不会害臊，你不会害羞，你会凭信心的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，这就是忠心。你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，永恒那里我们去慢慢去追求，知道什么是我们做的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。如果今天神要我说他爱世人，而且这个爱是接着你我发挥出来的，如果你我都闭上我们的口，我们不要告诉世人的话，他们听不见的。罗马书告诉我们，如果他们没有听到道，他们怎么能够有信心呢？今天你我有这份责任，神要我们忠于这份责任，叫人与神和好的责任。阿们，阿们。而且神不会叫你做任何他没有给予你能力做的事情的。他感动你的心说，这个朋友已经软弱了，给他打个电话，你能够做我能。而且当你愿意的话，神会告诉你事情，甚至超乎你的逻辑，就好像安德烈这样，很感动他把这个孩子带到前面去，不符合逻辑的事情，如果你愿意走着信心的道路，你会看到神的神迹奇事。阿们。而且神会通过那神迹奇事荣耀他自己的圣名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跟随他，在我们能够服侍的时候我们来服侍，这是忠心，这是信实。我们所触摸到的人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数算。当你鼓励一个人，你发出去一张单张，神都记载，一一的记载，你知道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将有一天我们会得到天国的奖赏。我们今天这样做，因为是我们爱他，他的爱激励了我们。今天神不会叫你做任何他没有加力量给你做的事情，不过他确实有把一些负担放在你的心里面。有一些亲戚朋友你都知道 每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看到他们的脸孔， 其实是圣灵感动你的心，为那个人祷告，那个人他必须回来我的怀抱里面。神会感动的，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而且他是爱世人的。今天他要接着你我叫更多更多的人来认识他，我们不可以为了面子不去顺服。当你我愿意说我死了，已经同定十字架，罗马书六章六节告诉我们的，死人是没有面子的，神我愿意与你同行，你告诉我的小事情，我从小事情上面去顺服，神会把更大的事情更多的事情托付给你。坐车的时候，如果他开出租车的愿意讲话，你就跟他讲，跟他分享，这不用祷告的，有些事情不用祷告的。我们活在这世上时间很短暂，很短暂，不过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，神真的要借着我们触摸到他人，要去更多使更多更多的人来认识他。我要去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，我是要要求每一个人现在用自己的话语跟神诉说你心里面的回应。今天神在开启我们的心，来愿意做他的口，让我们的手成为他的手。今天神让我们感觉得到他心里面的负担，感觉得到他要我们忠心于告诉别人耶稣的美好和救赎。今天让圣灵把这属天神圣的负担放在你的心里面，神也会在你的心里面给你看见异象，给你看见人的脸孔，那些神要接着你触摸到的人。不要再等，现在你要主动，第一步就是为这个人祷告，说神啊，你触摸他，你既然拯救了我，那我四围环境里面的人你都有意思要触摸到他们，主我为这个人祷告，现在我要你为至少一个人祷告，或是一个家族为他们祷告，每一个人都认识的，每一个人都认识那些需要来接触耶稣的，我们为那个人祷告，神在垂听，神在感动，神在做工。祷告有无比的能力，因为祷告是我们支取到神无比的能力。现在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，为我们亲戚朋友左邻右舍，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同学，你可以为那个人祷告，这个是第一步。祷告了之后，神会感动你的心，是否你能够做得到的事情，你能够分享的，即使是一个小见证，一句话，哎呀别担心了啦，你知道吗，有神而且他爱你，最小的事情上如果你愿意去忠心，愿意做神的管道，神的器皿，神能够使用，神能够从最小的那事情上开始，请愿成为我们信心的里程碑，给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，更认识神，与他走得更近，并且是让他使用来触摸到他人。或者在我们当中一些朋友已经不见了，一些弟兄姐妹软弱了，不要再等了，不要好像费力这样的啊，这个别人会去给他打个电话，如果今天神感动了你的心，你开始为这个人祷告，说我会主动，我不会再拒绝，我不会再延迟神你要做我做的事情，我会主动，因为神已经主动了，你感动了我，哈利路亚。